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呢，逐渐加大的北风给京城带来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不错，空气非常清新，比较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下午阵风依然会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防范，同时光照充足，紫外线的照射度是非常强的，外出要采取防晒的措施。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下午能见度非常好，比较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下午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吧，含一根棒棒糖，用自己的方式走路，到小吃街排队，为了吃一只红豆鲷鱼烧。我喜欢 Mickey 老鼠，我热爱 Kitty 猫，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9月3号11:33的17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哈。 对， 我们回去一看，8个月。都离我们远去了。 哎呦我的妈呀， 你看是不是， 哎呀 难过， 真快呀、 很快的时间、转眼间18年还有9、10、11、12四个月，第四季度对不对， 抓紧活下去， 抓紧出去感受美丽世界的风光哈。好多朋友说九月份中国可以去哪儿耍哈？ 九月份中国可去的地方太 多 了， 金九银十。 是的， 你想想， 我跟你说，9、10月份是我们祖国各地大好河山最美、颜色最多的时候。 今天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排名依然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不分先后 都可以大把的时光感受秋意正浓。 哎，对， 反正秋天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颜色特别夺目漂亮， 而且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还凉爽， 对，没有那么炎热了、啊、 对，今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依稀可见蓝天白云，通透度非常的棒啊。 是的，希望各位呢抓好九月份的这个头头哈， 嗯， 去全世界，应该是中国，今天我们中国那边啊、 嗯、 中国那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我们今天的资讯当中还有一条关于我们中北京新闻台的张博的一条关于中非论坛的录音， 好的， 我们要听听最近的到底是中国非洲的旅行的一些情况哈。 好，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播报。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告诉第一条哈、嗯、就第一条呢关注我们出行的很重要的事情哈、啊、 是的，像什么退改签骗局、 啊、对 支付变价低价诱导，这些都是订机票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陷阱，有的时候还真是防不胜防。 没有经历的朋友觉得一团糟，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 怎么办呢？ 对啊、嗯、其实我们看到时间点哈、啊、再有不到一个月， 对， 就将迎来像中秋国庆的假期、 嗯、哼， 我们准备值班啊。当 像条活下去， 没什么事、啊、当大家都开始订机票为出游做准备的时候、 哎、 我们再确定值班的时间。 哎呀 怎么回事，这哎呀 扎心了， 耳机掉了，哎呀。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哈、 嗯、 因为频繁的爆出的在线订机票负面的事情深感困扰，觉得 周同修在乐祸是怎么回事， 周同我可以溜达溜达嘛、啊、支付时呢票价明显比搜索的时候要高，是怎么回事？ 哎，你别说，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大家很困惑、为什么不是同价呢？ 对、 啊、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呢？ OTA 订票时退给出的改签票政策合理吗？ 嗯， 同一个航班搜出不少的低价票，其中到底有没有隐患？ 嗯， 记者近日通过采访多家的 OTA 航空公司及专家为消费者解疑答惑。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必要、啊、 第一个，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陷阱一，支付时提示变价，这个就要小心了。对，订机票的时候呢在支付环节发现票价明显高于搜索时的价格， 对，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正常呢？如何去判断呢？ 问号啊。 嗯，这个驴妈妈旅游网的一个大交通事业部总经理叫李弯弯，他表示说、 嗯、 OTA 平台运价的同步更新频率决定了展示价格的准确率、 嗯、 通常来说呢旺季仓位变动是比较快的，出现支付时价格高于搜索价格的情况也是比较多，这属于正常。 嗯， 另外呢像同程和去哪儿网也表示，机票变价的主要原因是机票价格随全球供求关系实时变动、 嗯、 而 GDS 也就是全球分销系统与各销售平台的数据抓取缓存存在时间差，因此不能做到完全实时同步更新，但你要差太多了 就有毛病了， 是不是也不太正常啊？ 是的、 嗯、 而在天巡方面表示说，若支付时价格明显高于我们搜索时的价格，首先要干嘛呢、 嗯、 确认搜索时价格有可能不包括税费、 哎、 机场建设费、 嗯、 燃油保险等费用，因此在支付前最好确认一下明细是否包含以上的一些项目、 嗯、 卡塔尔航空方面表示说，有时为了吸引客人， OTA 上展示的可能是低级别舱位的价格， 哦， 是吧、 嗯、 这个客人实际预订时呢便会遇到舱位不可定的问题，继而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高级别的舱位， 这样不是很好啊、 嗯、 那北京市法学会旅游法学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李广指出、 哦、 支付时高于搜索价格需要分情况来看、 嗯、 其中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机票价格信息缓存导致的， 对， 但是呢也不排除部分商家是以低价诱导，因此提醒消费者在支付交易前一定要核对好价格， 互联网可以让我们提前查到一些信息哈， 是 在付的时候要抓紧，而且要还要擦亮我们的双眼。 对，你如果要是差太多的话，大家一定要翻回去看一下哈，到底是差在哪儿了。 陷阱一汇报完毕、嗯、陷阱二，退改签骗局务必提防。 那个不久之前啊、 嗯、 有媒体爆出了江西的学生高某因一条机票因故取消的短信迫不及待联系了一个所谓的客服、 嗯、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经常会遇到， 最终将自己的手机验证码天哪告诉了对方，被转走近10000块人民币。 哇！ 同时今年6月5号，南京的金女士收到自称是航空公司发来的航班取消短信、 嗯、 金女士就通过这个短信上的电话与对方联系了、 嗯、 打引号的客服告知金女士要通过支付宝办理退款，并引诱金女士按照其提示操作开通亲密付功能。 这个怎么能上当呢？ 金女士，你这就有点这个什么了哈、 嗯、 生活经验不太丰富哈、 嗯、 由于金女士不了解亲密付功能，所以并未对此产生怀疑，后发现自己支付宝被转走8307元才知被坑。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那什么了哈、 嗯、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利用机票退改签的假消息进行诈骗的案例现在有很多、 啊、 建议游客如果收到航班取消或变更的短信，应该到当时买票的网站或 APP 里面进行操作、 嗯、 不要轻信非官方号码发送的信息。 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掌握了这个诈骗的方式了哈、 嗯、 大家也会引以为戒哈。同时除了短信骗局之外，记者还了解到订票的时候关于退改签的各项条款也一定要看清楚看仔细。卡塔尔航空方面表示，当客人通过 OTA 预订的时候，将被视为接受了 OTA 作为服务商提出的条款和规则，但在某些情况下 OTA 和代理商可能向客人收取额外的退改签服务费。 嗯， 对此记者联系了像很多的一些同城的几家 OTA 哈、 嗯嗯、 很大的大家都知道啊， 是是是， 得到的回复均是目前退改签政策和航空公司保持一致、 嗯、 而天巡方面表示，消费者在预订时需要提前了解这个所购机票的规则，以避免自身损失，尤其是打折的机票，航空公司在退改签上会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 是的，一般退改签的就是那个打折机票都是不能退改签的。 是的，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这个看好啊。 陷阱二汇报完毕， 陷阱三来了。低价票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存在着隐患， 具体揉开看一下啊。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这游客往往在订票的时候会搜索出很多的票价， 对呀， 其中的一些低价票那是否是存在消费陷阱呢？中联航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低价票的出现要着重关注该低价票的退票改期签转，就退改签嘛、 嗯、 等等相关规则与权益，同时要看是否有强制捆绑消费项目，很多这样的啊、 嗯、 就是我跟你说就曾经遇到过一些还不是说强制捆绑可以勾选的，他都默认你选了，好多人不看然后直接就那个就都一起支付了。 经常有一个下滑的菜单、 嗯、 那个勾啊他给你特别隐蔽的一个位置， 是的， 点不开，哎，找不着。 对、 哎， 大家一定要把它就是详细的去点开看 完 啊、 嗯， 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订。 嗯 嗯，然后这个卡塔尔航空方面表示说，建议客人要警惕低于常规价票非常多的机票。 是的， 个别代理商可能通过积分兑换票、非常规预订等方式操作，最终可能导致客人无法成行。 您都飞不走， 对 对 ，假期请了都没有，还在原地待了10天。 是的，比如说这个票可能明明是5000，但是别的都是3000多、4000多， 这 有一个1000多的， 1200，哎呦，这你得掂量掂量哈。 嗯， 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对于特价机票的限制条件， 嗯， 各大航空公司并没有统一标准， 嗯， 比较常见的是不得迁转、 嗯、 不得变更、不得不退票、 啊，嗯， 还有的是仅退机件燃油费用，这多少钱呢？ 哦、 想想 哈，我的天哪， 这些都会在 OTA 订票的页面上有所显示。 嗯哼， 北京联大的某这个研究员表示说呢，关于低价票，有实施一些代理商自行定制了和航空公司不一样的退改签政策、 嗯、 通过这些政策在一定概率上给他带来收益，从而从而呢、哦、以此来弥补显性票价上的降低，因此这种低价票在预订时要格外的小心。 是的，就如果要是 OTA 跟航空公司不一致、嗯、这个就很麻烦啊。 所以我们关注这些信息之后呢，希望大家给大家一个警示和提个醒哈、 嗯、 再次利用互联网订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哈。 是的， 这是天上飞的，来看地下跑的、嗯、 地下跑的 铁路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哎、 今天说的是 太写了，虽然说延迟了2天， 是， 可是呢正好给大家补作业啊。 是铁路暑运收官，发送旅客突破了6.5亿人次，再创新高。 我的天哪，我就说暑觉得暑运怎么，对呀，一年比一年运力增加、哦、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了。 出游 对 啊 已经变成了硬性的。 嗯，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8月31日为7/62天的2018年铁路暑运圆满收官。 嗯，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突破了6.5亿人次，同比增长10.5%， 厉害， 再创铁路暑运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暑运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叫做多项指标创新高。 哎，哪些指标呢？ 嗯，暑运期间， 嗯， 学生、务工、探亲、旅游、商务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旅客发送量持续高位运行，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突破了6.55亿人次， 嗯， 快一半了 啊！ 我的，同比增加6224万人，增长10.5%，日均呢，旅客发送量达到了1056万人次， 我的天哪， 同比增加100万人次，但是旅客发送量超过了1000万人次的天数达到了50天，一共是62天，超过50天，我的天， 是， 厉害。 其中呢，那举个例子啊，8月18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了1208.5万人次。 这个日子很重要 啊， 好日子，8月18。 对啊，2018，8月18， 良辰 是吧？ 啊， 刷新了铁路暑运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最高纪录。 嗯哼。 广深港高铁、桂昆高铁、成渝高铁、南广高铁、京秦高铁等17条高铁线路刷新了开通运营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 我们看看这出行的这个客，这个火车选择哈，动车组当仁不让，占到60%。 嗯，现在动车组对 那 有一次我就感受了一下这个复兴号， 怎么样？ 简直是太棒了， 是吧？ 对，虽然只有短短的20几分钟，但是完全坐不够。 去天津了。 哎，其实也不是啦， 啊， 对， 挺快的哈。 哦， 今年暑运，全国铁路动车组客流增长， 都是平时目的。 你看豪华哈， 非常豪华。 对，增长迅猛，累计发送旅客3.93亿人次，占铁路旅客发送量60%，同比增加6273万人次，增长率是19%哈。其中，京沪高铁日均旅客发送量60.1万人次，京广高铁日均是72万人次，哈大高铁日均发送量是20.9万人次，复兴号首次服务暑运啊。 嗯， 当仁不让哈。 嗯， 全国铁路日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513列，可通达23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的首府。 我的天哪，真的。 嗯 嗯，坐我们的复兴号高铁， 感受 或者说对感受一下哈。其实咱们的动车组啊，这些铁路方面真的发展太快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 真的是享受，嗯， 当然是运力也很 对啊，运力很， 对， 这个投放要更精准。今年暑运，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是7803对，同比增长了8.4%。其中日均开行动车组列车是5364列，同比增长13.4%。那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中长途客车是74列， 嗯， 组织3列车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上运行。那铁路部门通过安排日常图、周末图、高峰图和多套运行图的方案，运力投放更加精准，较好的满足了旅客的需求。 感谢感谢哈。 对， 而且这个旅途服务更便捷了。 嗯， 落实客运提升计划，这个合理安排旅客，像购票啊， 嗯， 候车呀，乘降啊，进出站流线呀，尽最大努力方便旅客出行。 是的， 新增像沈阳站、天津站、南京站、青岛站、乌鲁木齐站的11个互联网订餐供餐站和特产预订配送站。 嗯， 你看到一个地方，一个电话，一个 APP 送过来了。 是的， 这个组织开行的直通列车大概有200列， 嗯， 将宾馆、酒吧、书吧、餐厅、超市等服务元素融入列车旅途啊。 嘿嘿， 我们举个例子，昆明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昆铁加手机 APP 综合服务平台，全力打造具有云南铁路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服务的平台。 嗯， 非常的感谢这些工作人员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而且工作非常的到位和全面哈。另外你看，虽然说赶上这个暑运是高峰期，但是呢8月份的天气有好多都是比较极端的，你像多雨啊，这些其实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交通。 嗯， 但是呢迎战极端天气，我们铁路呢依然保证了安全畅通。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啊。 嗯， 今年暑运呢高温酷暑天气多，暴雨台风频发，给铁路正常运输秩序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嗯， 那铁路部门以高铁和旅客安全为重点，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加强运输组织，积极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 都减少了像玛利亚、温比亚等台风对运输安全和秩序的影响。 是。 像西安局集团公司积极应对宝成铁路王家沱至乐素河区间突发大型山体坍塌自然灾害，组织1000余名抢险人员连续奋战了16个昼夜。 辛苦了， 我的天 哪， 太辛苦了。 嗯。 完成了灾害抢险，恢复了全线通车。那成都局集团公司组织600余名抢险人员连续奋战近半个月，对成昆铁路白果站2次泥石流灾害进行抢修，恢复了全线通车。 掌声鼓励，大大的比心，嗯，谢谢谢谢哈。 是的，是的， 是的。其实这是全国的情况，咱看看北京的情况哈。截至8月31号，北京铁路局共计划的发送旅客是6380.3万人次，增幅4.8%。但是最高峰发送旅客119.01万人次，增幅2.6%，也是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高铁动车组发送3300.8万人次，同比增幅12.5%，占比达到51.7%。动车高铁是大家选择比较出行的多的方面哈， 嗯， 这标志着什么呢？北京铁路局始发列车的高铁客流首次赶超普速客流。 哇，真的是。 看 看啊，与此同时呢，北京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数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我都去过， 啊，你 都去 过 呀？哦， 啊， 是西站、南站、东站、北京站嘛， 哦， 对不对？三个站嘛。 是的，你去过北京北站吗？ 啊， 这个还没有哈。 在哪？ 啊，我也不知道。 没有， 有北京北站。 我记得以前北京东站是在北子湾那个区域。 嗯，是的。 一个邮局什么的。 是的，嗯，现在还有个通州站。 对对对对对，啊，嗯，方便哈。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北京三大站共计发送旅客2781.33万人，那约占总发送量的43.6%，创下了历史新高。分别为， 哦， 北京站发送740.51万人，增幅1.1%。8月18日为最高峰，为什么都是这个日子呢？ 出行嘛，像这良辰美景， 哦， 选吉辰出行。 我懂了， 对， 嗯，发送15万人。 北京站就是咱们那个天安，就是那个长安街那个，啊， 长安街那个， 对对对。 北京西站发送1109万人， 非常厉害， 增幅2.1%。7月14日为最高峰，发送了21.87万人。 哦，不一样哈。 对， 哦， 北京南站发送931.9万人，增幅6.1%。最高峰是8月18日，发送19.18万人。 好多的这个朋友选择8月18号出行，嗯，哈，大家记住了。嗯，中国人对数字很敏感， 很敏感， 所以说您8月17号走就没有那么拥挤。 是的， 哎，你看看8月18号就是 对，你看好多 2018 对啊，20188月18，201808就是8月8，这都是这个好日子。 8月08，对对， 是的， 嗯，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避开这个所谓的良辰吉日啊。 良辰吉日， 其实只要这个爱对了人，每天都可以是跟他一起出游，什么日子都一样啊。 是的，是的，大家尽量选择没有那么运力大的时候出行哈。 对， 刚刚说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现在正是中非论坛哈， 嗯， 大家看到了北京的变化， 嗯， 也看到了中国和非洲这个两个地方的大家一些这个比如说交流啊，互通， 对啊，互通 啊，然后这个更加的紧密，包括旅游这个行业，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开放。 现在我们要听听我们的同事新闻台的张博做的一个电话的录音。 好， 中国游客近几年赴非洲旅游的人次呈现不断增长态势。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赴非中国游客数量仅占出国旅游总人数的 3%， 在2016年这个比例已经升到了 10%， 达到1130万人次。对非洲感兴趣想要前往非洲旅游的都是哪些人呢？中兴旅遨游网近五年赴非游客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前往非洲旅游，54%是女性。70、80后依然是出境游的中坚力量，80后占比44%，70后占比18%。不过越来越多的90后对非洲旅游兴趣也在增长。出行游伴方面，情侣游依然比重最高，占比51%。随着多带孩子长见识成为80后、90后新一代年轻父母的主要诉求，前往非洲观赏动物大迁徙等亲子游需求日益增长，占比达到30%。国人在非洲旅游的目的地选择上具有鲜明的南北开花、中间突破、海岛天才的特点，即北部非洲以埃及为重点，逐渐向摩洛哥、突尼斯等国扩展，南部以南非为重点，逐渐向纳米比亚、波斯瓦纳、津巴布韦等国扩展，中部以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为重点。同时非洲的毛里求斯、塞舌尔等高端精品海岛在中国市场也很受欢迎。 刚听到了张博的这样一个表述，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些地方都大部分都说过， 是的， 对吧？其实随着中非论坛的这样不断的深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特别安排的我们一些策划的部分哈，会邀请很多去过非洲的达人朋友来到节目当中， 来展示非洲吸引他们的一面哈。 嗯哼， 说完了非洲的这个中文团的事情，来到柬埔寨旅游部哈。 好， 柬埔寨旅游部也是发了一个大概的那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 哦， 吴哥窟中国游客量增加 75.8%。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简直是太让人惊诧了。 倒是去过、啊、 对柬埔寨、嗯、这个我去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哈、啊。三月份依然非常的炎热。 是的是的。 柬埔寨旅游部9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柬埔寨吴哥窟接待了国际游客超过174万人次、哎、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49%。 其中呢，中国游客逾9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7.75.8%，数量位居国际游客之首。 这个报告还说哈、嗯、前八个月吴哥窟景区门票的收入达到了7877万美元， 哇， 同比增长 13.79%、嗯、仅八月里吴哥窟景区就接待了游客20万人次，门票收入就八月这一个月900万美元。 我的天哪、 哎、门票的收入啊。 是的，据柬埔寨旅游部预计，2018年全年柬埔寨将接待620万人次的外国游客，比2017年的56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还上升12%。另外呢，在柬旅游部此前公布的消息称，上半年来赴柬的国际游客主要来自三大区域， 说说看。 其中亚太地区超过235万人次，同比增长18.2%。东盟地区95万人次，同比增长3.5%。欧洲地区44万人次，同比下降2.9%。美洲地区约20万人次，同比降了5.2%。 其实我们了解，其实一个国家旅游业也是很多政府关注的一个点哈。 对， 旅游业被柬埔寨王国政府确认为绿色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2%，为62万的当地朋友直接创造就业的岗位，这是非常利国利民的事情哈。既增加了收入，又安排了这个居民的安居乐业的方式啊。还有1分20秒，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个哈。 好， 就是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8月30号证实，一架客机在当天飞行当中意外发现，一个乘客违规带上客机的辣椒水喷雾自行乱喷，致使多人出现头疼、眼疼等症状。 对，这个实在是太那什么了、 干嘛呢？ 对，这个夏威夷航空发言人达席尔瓦说，这架飞机呢，这个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飞到夏威夷的贸易岛。 哦、 一共机上266人，飞行过程中有一罐辣椒水喷雾泄漏了，12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因呼吸道不适接受治疗。 是的、这个感受到之后大家都有不同的反应哈。 对， 美国运输安全的管理局发言人说，这罐辣椒水的喷雾重42克，违规将它带上这个客机的乘客面临至少1960美元的罚款。 嗯，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不要带一些违禁的东西， 而且安检的这个人员、我觉得可能也会负连带的责任、 对对对，希望大家一切安全出行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啊， 对，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这个上半段是不停的给大家一些信息的输入哈， 对， 希望各位了解， 好好的消化一下， 对我们越来越好的旅行的这样一个市场哈。在一小段广告期之后，要进入我们九月份推荐的中国国内好玩好看的地方。 好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其实这首歌啊特别年轻、 是的， 年轻的力量哈， 对， 不管是编曲演唱都是一股子年轻的劲儿，蓬勃向上的， 是的，就感觉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要往外走的这么一个冲动。 今天我们带着大家在中国国内好好走走哈、 是的， 金秋银石，我觉得金秋银石这个绝对不是盖的哈、 那当然了， 祖国大地一片漂亮啊，我曾经在秋天去、出去过几回、在国内哈、东北去过，我们老家去过、南方也去过、南方的感觉不是很多，因为南方嘛，对不对？ 对， 但是也很漂亮，但是北方那个漂亮简直无法形容，特别是东北地区，北方，去北方看看。 我十一的时候，就十月四号回过一次东北老家， 对呀、 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再怎么说它也是一个城市啊，还没有到那种林区的，但是就街边的那个树我当时都已经傻了，整个那个公园一片金黄， 好看啊， 太好看了。嗯， 刚刚说了北方相当那个什么漂亮、今天我们今天第一站出来这四川这地儿啊，它肯定咔就当仁不让站出来，南方更漂亮。 对，说是说南方没有花景色的， 你移过去的， 我这是山东移过去的。 对，今天我们第一站出这个地方呢、很多的不管以前的杂志、纸媒、摄影的杂志、媒体小片都有他的身影。 对，而且他是满满的有这种少数民族异域的风情， 而且他也经过了一些反复的修整之后、我们今天要说说美丽的九寨沟。九月份什么样， 神奇的九寨， 九寨沟啊、就在四川、四川是个大省， 对， 这个时候去吃火锅也挺爽、 哎呦，我觉得四川简直就不愧是天 府 之国， 太好看了， 简直是太美了，又有闲适的生活、又有成都啊、那种就是不别样的南方的风景、 对， 然后还有靠近这个西藏的藏区的部分，是吧， 风景很多很多、 很多种很多变、所以大家呢去四川可以我觉得玩上两个月都不为过吧。 金子豆豆，我至今也没有去过四川省 是吧， 任何一个城市我也没去过，那头 我也只是去落脚， 对，我也没去过、咱们团建，团建你说个600来回了400来个目的地，俺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是，你看， 咱们 豆豆都发现这个规律了。 第一个地方开始、就是梦，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好、 今天咱们打个比喻，就去九寨沟。 好， 去团建，好吧？ 团建啊， 这个距离成都是4000多米啊，4000多千米哈， 四千多千米， 是公里的意思哈，400多公里哈，是长江水系嘉陵江上啊上游白水江源头的一条大支沟。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山谷深切，高差悬殊。 你看， 北缘九寨沟口海拔仅2000米， 还行。 中部的峰岭都在4000米以上。 周头，你再反映一下自己的心理状况啊！ 这一下就上升了2000多米呢。 对， 南缘可以达到4500米以上。 是的， 主沟可以长30多公里。九寨沟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也是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 这些 非常的重要、 对，这些台都绝对很重要、也很贴切哈。九寨沟国家自然保护区是岷山山系大熊猫 A 种群的核心地和走廊带，具有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之一。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具有极高的生态保护、科学研究和美学游玩的价值、景区内生物多样性那是太厉害了、九寨沟又以高山湖泊群、瀑布、彩林、雪峰、蓝冰、藏族风情并称的九寨沟六绝、被世人誉为童话的世界，号称水景之王。 九寨沟呢还是以地质遗迹钙化湖泊、滩流、瀑布景观、岩溶水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地质公园，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俊子、怎么了周坨？ 哎呀，怎么了，今天坨坨就是很踊跃嘛，发言， 因为第一天嘛，参与了你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因为没有嘉宾， 是的， 给大家打个样，是不是 没有嘉宾嘛， 谢谢， 我就算个嘉宾了哈、 行， 这个童话的世界在九寨沟怎么认为你这个是童话？ 哎呀， 你怎么会是，那童话世界又有景区， 对呀、这童话世界 摩天轮什么没有摩天轮 啊？你说的那个是现实版的游乐场的童话， 你这 我们这个童话呢， 自然的 指的是它的风情， 自然的， 对，自然，是不是？童话代表着什么？魔幻，不真实。 对， 它是不应该存在于真实世界的，但是它就存在了。 了了， 嗯， 了了了了 了了哈， 哎呀， 唱着凉凉就走了。 哎。 廖亮 啊 啊，廖亮，你那个咱们跟周驼说一下哈， 对对对， 大家想聊一下九寨沟怎么同化是 怎么个同化法呢？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啊。 对对对， 目前呢，九寨沟景区仅保留了树正寨。 什么叫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了。对，我们给大家阐述一下， 对， 嗯， 大家自己感悟一下。 是的，请尽情的去感受。 三个村寨， 是三个村寨：树正寨、荷叶寨、泽扎洼寨这三个村寨。 怎么就同化了呢？ 善良淳朴的他们， 哦， 用微笑迎接着前来九寨沟的每一个人。 是 笑。哎呀，你那是哮喘。 确实很朴实啊。 嗯，是的，人家是发自内心的微笑啊。 对。 而在这些村寨当中。这又是一个移民的，较为壮观的莫过于树正寨前的九宝莲花菩提塔， 好漂亮的， 七彩经幡随风飘荡，圣洁的白塔在阳光下仿若闪着光。这里也是众多游客到来时都会双手合十轻声祭拜的地方， 好地方。 九寨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杰作，这里四周雪峰高耸，湖水清澈艳丽，飞瀑多姿多彩，急流汹涌澎湃，树木青葱婆娑。 好好好，太好了。 蓝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点缀其间的古老村寨、栈桥、磨坊，组成了一幅内涵丰富、和谐统一的优美画卷。 哎， 历来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神山圣水，九寨沟景区享誉中外，东方人称之为人间仙境，西方人称之为童话世界。 外国的朋友啊，回来了，称之为童话的世界，因为他家里手啊。 对呀，哇 ，fairy tale， 嗯， 这是什么东西？ 你讲村正寨呀，荷叶寨呀，泽甲洼寨这些地方，待去看看哈。 嗯， 善良淳朴的笑脸迎接着四面的宾朋啊。 嘿嘿嘿， 小鸡提起来了哈， 啊，是的。 其实九寨沟有很多标志性的景点哈，去一趟也要看一看啊。比如说刚刚说的扎如寺，扎如寺呢坐在这个扎如沟宝镜的檐下哈，是九寨沟较大的叫做雍种本教寺庙啊。 嗯， 距今有1000年的历史，藏语全称就叫圣地吉祥圆满洲的意思。 这翻译过来哈， 啊，对，这扎如寺由大殿、藏经楼、藏经楼、吉祥多门塔等组成，是一座具有浓郁的藏族寺庙色彩的建筑。 是的，这是扎如寺啊。 是的。 第二个就是泽查洼沟景点 五彩池。 哎呦，这五彩池简直了，它真的是五彩的， 五个颜色。 嗯，五彩池是九寨沟的精粹，是景区比较小但是颜色却非常丰富的海子。 是的。 上半部呈碧蓝色，下半部呈橙红色，左边天蓝色，右边橄榄绿，海子生长着水绵、小蕨等水生植物群落和草本植物。冬季四周冰天雪地，五彩池却是不动的，甚为奇绝， 相当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嗯， 下一个呢是这个日泽沟的景点，叫做珍珠滩瀑布。 嗯， 这个瀑布高21米，宽162米，是九寨沟内一个典型的组合景观。 嗯， 是电视剧《西游记》片段当中， 嗯， 那个主题曲。唐僧对对对牵这个马儿涉水的地方， 哦， 这瀑布落差可以达40米，气势非常的磅礴，而且瀑布冲进谷底卷起千堆浪花向东狂奔而去。 嗯， 就像那个白龙马一样，啊， 哎呀， 说来西天取 经，一骑绝尘， 啊，对，他就拿鞍子就吸个 好，这是这个珍珠滩瀑布啊，日泽沟的景点。第四个，我们来树正沟的景点。 什么？ 芦苇海。 芦苇海。 哎，芦苇海海拔2140米，全长2.2公里，是一个半沼泽湖泊。 哦， 海中芦苇丛生，水鸟飞翔，清溪碧流。漾绿摇翠，蜿蜒空行，好一派泽国风光。 哎呦， 芦苇海中荡荡芦苇，一片青葱，微风徐来，绿浪起伏，飒飒之声，委婉抒情，真的是使人心旷神怡。 就是这些地方啊， 嗯， 就是好地方，难得的修养静心的好地方。 对，而且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它都非常的凉快凉爽， 凉凉啊， 它凉凉，一首凉凉送给你。 对，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一一介绍哈，下面还有，还有别的景区哈，比如说像芦苇海，刚刚说完的五花海呀， 长海 呀， 还有诺日朗瀑布，这个也很出名， 都是不得不。去看的九寨沟的丰富的景观哈， 是的。 九寨沟说完之后呢，咱们再移步浙江省杭州市有一个地方， 哎呀， 这个地方也漂亮的不像话了。 是的，千岛湖，这就是南方的风情。 对，你看， 它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境内。 是的。 对，东距杭州129公里、 嗯、 西距黄山140公里，占地面积982平方公里，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千岛湖距离这个它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和一些小镇城市可以去玩，你像这个临安市、常山县、西南与开化县、衢州市为邻，还有桐庐，桐庐那块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 与建德二县都是接壤的， 嗯， 所以说呢，大家除了去千岛湖本湖游玩之外，周围的这些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哦。 时间回到了1982年， 嗯， 千岛湖发展旅游业了， 嗯哼， 82年千岛湖风景区成为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嗯， 1986年11月份，千岛湖风景区被林业部批复为国家森林的公园。嗯、早在2001年， 哦， 人家就是国家级五 A 景区了。 天哪！ 现在都18年了啊！02年，千岛湖风景区被评为中国保护消费旅游消费者权益示范景区和浙江青年文明号示范景区， 是 当红不让的啊！ 对， 花魁 是的。那么大家说了，是这个千岛湖有点太大了吧？对呀、啊，我们到底都去什么岛呢？ 是的， 主要景点有这么几个，梅峰岛、猴岛、龙山岛、索岛和三潭岛等等， 是的，这些地方您都得去哈。 嗯， 而且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调侃说， 嗯， 小鱼干要不要来一套？ 对，小鱼干来一套吗？ 千岛湖的鱼干要带一带哈。 啊，真的有鱼干哎！ 千岛湖是淡水一个大仓库，淡水鱼94种淡水鱼做的各式水产品，你想想丰不丰富，多不多彩？有桂鱼， 丰富。 丰富，鲢鱼、石斑鱼、棍子鱼等等。 嗯， 千岛湖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鱼，经过像一些加工的 暴晒， 没办法，鱼干 我已经是一条咸鱼了。 鱼干嘛，烘焙等等哈，制成各式的鱼干，或咸，或淡，有的长达1米，挂在土特产商店的货架上。 长达一米的是咸鱼。 嗯，对啊，现在也有很多将鱼新鲜的经过处理，剁成一块块封好，放上1年半月都非常的 fresh。 新鲜， 新鲜， 哎呀，这个鱼干有鱼干的香气，鲜鱼湖鲜有湖鲜的美味。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千年古城啊，我们一句两句说不完哈。 对， 怎么到达？我们说一下， 怎么到达啊？ 交通， 对啊。首先，咱们得先到杭州。 是的， 在杭州中转出城后呢，从杭州南枢纽上杭千高速， 好， 就是现在的杭新景高速啊，在杨西枢纽右转走千岛湖支线景观高速，直达千岛湖镇。 嗯， 全程129公里，90分钟，1个半小时。 哎，太轻松了。 啊，对啊，1个半小时可能都多说了。啊， 对呀，啊，反正如果不遇到堵车，那一路很漂亮。现在， 对，如果不自驾，我们也有很方便的长途汽车。 跑过去， 跑过去。 长途汽车跑到长途汽车站。 首先，如果你要到萧山机场，萧山机场巴士就可以直接到千岛湖，72块。 对。 然后，如果到杭州的黄龙城际公交呢，是票价38元，也可以到杭州西站。可以坐高铁， 对， 61，杭州客运中心汽车票价70， 很多很多的选择啊。 嗯， 这是说完了两个南方的地方。 对， 最近呢，有一个地方还真的挺网红的， 这个地方绝对的。 哎呀，很多朋友在那边购置了房产。 哦， 阿那亚，哎，在这个昌黎黄金海岸这一帮有非常多度假的选择，而且呢，建立非常的漂亮，有这个度假中心，有这。在那个海边新建的图书馆，各种设计师建的非常有当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是的， 有一个小兔子站在海边。 哦，是吗？ 那个， 还有这些呢？ 那些景观是觉得真的是不像一个北方的海，就像一个， 就说白了不像是那个 最国内的海 北戴河。 对，很漂亮哈。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昌黎黄金海岸是最后一站分享的目的地。 来来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黄金海岸。简单说说，简单说说啊。黄金昌黎的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是国务院1990年9月30日就批准建立的，首批5个国家级海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但是现在它才成为网红。嗯，该区呢是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秦皇岛市昌黎县的沿海， 嗯， 面积300平方公里，分为陆域和海域两部分。其中呢，陆域北起大浦河南岸，南至滦河口北岸，东起低潮县西，就是东西纵深2到4公里， 嗯， 面积91.5平方公里。海域部分北起北纬39.37度，然后南至北纬的39.32度。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反正面积是很。很大，208.5平方公里，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为什么呢？沙丘、沙堤、泻湖、林带、海洋生物等构成的沙质海岸自然景观，以及所在 所在海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它是研究海洋动力过程和海陆变化的典型案段，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 是的，其实在那个昌黎那边哈、有很多很多的中心，比如说鱼岛啊、翡翠岛啊、国际华沙中心呢、这些地方已经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大的度假活动中心。如果您去的话，如果住在厄那亚那块呢， 叫什么阿那亚？ 阿那亚。它有很多很多的小孩的服务中心、图书馆，就 这也有网红打卡地呗， 必须要去拍摄。然后那个图书馆有一我进去了哈、有一个问题，因为也许怕人多，在炎炎盛夏时候，七八月的时候呢、很热，里面没有空调，就在这个它就没有空调。 那冬天去吧，大家。 对，冬天也没有空调。 那秋天去吧，现在是正好的， 正好的时候。 对， 它那个设计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如果人一进去待很长时间呢。不出来，影响大家那个更迭的这个时间段，就不要再待太长的时间，对不对？ 对， 虽然 是 一个打破顶点。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说没有空调的话，它要是在海边，那个海洋的湿气会让那个书变潮。 对，这是大家去考虑考虑的一些事情哈。但是这个设计确实相当的漂亮哈。 对， 沙滩上什么没有？ 我想问一下，阿那亚那块有酒店吗？ 全都是酒店， 全都是酒店、 特别多的选择。 哦，什么类型的都有呗。 对对。 好的， 大家就可以感受哈。咱们说交通哈。你看，在秦皇岛、北戴河、南戴河3块钱。坐山海关到昌黎大巴车特便宜特方便 哦， 这是在到了秦皇岛之后的哈，而且昌黎车站暑假有直接到黄金海岸的大巴，票价5元人民币买不了上当。 哎， 平时乘坐昌黎到山海关大巴20分钟一趟，票价也是5元。 哎呀，真的是太便宜了。对，另外呢，像这个北戴河海滨汽车站乘中巴或者北戴河火车站坐5路22路车到什么到某个医院去换乘都可以哈。打车也才35到40块， 很近很近。 对， 就是那边呢，现在是个丰富的度假区，不管是大人、孩子、年轻人，还有家庭为主，方方面面的配套。让你觉得那个地方就像去度假一样。我们的很多同事， 你是自驾去的吗？ 自驾去的。 开多长时间？ 你想从北京开到那边，3.5到4个小时。 哦， 还行， 3.5到4个小时， 还可以的哈，不堵车的情况下啊。 哦， 其实挺 坐火车吧，大家。其实我觉得坐火车还是很方便的， 而且在燕莎有一个班车可以发到那边。 哦， 对，其实很方便哈。 对， 现在我们觉得九月份的中国国内，没有一个地方不漂亮。 是的， 因为天气的老天爷赏饭啊。 嗯， 希望大家呢在金秋去中国各地走走哈。 对， 这只是我们随便拎出三个地方。 嗯， 其他他们都憋的时候我们也好，你们都 是的， 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我们有机会会跟大家一起来再好好说说其他 离咱们近的河北说完了吧？ 是 青岛、烟台、沿海一线、山东。 咱们现在说是4小时生活圈，已经扩大到哪儿了？ 镇江、扬州4个半， 真的4个半， 随便到， 太快了， 是吧？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职场帮帮团哈。今天我们的陈述到此结束，希望各位有一定的目的性去那边走走看看。最后一首歌在路上，也是很多非常优秀音乐人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啊。明天再见。 好，拜拜。 和我一样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在山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背起行囊的这个身影，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道理，明白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宝兴歌东，歌是歌唱的歌，东字的写法左边是一个东方的东，右边是个鸟字。由于我们是中国的特有物种，模式产地在四川宝兴，所以我们宝兴歌东也是为数不多以中国地名来命名的鸟类，也有人把我们俗称为花川草鸡或歌东。 我们宝兴歌东是中型鸟类，体长20到24厘米，上体呈橄榄褐色，眉纹棕白色，耳朵处的羽毛呈淡皮黄色，而且有黑色端斑，在耳区形成了显著的黑色块斑。我们外形上最显著的是下体白色，密布着圆形黑色斑点，看起来是穿了一件白底黑点的围裙。宝兴歌东的性格比较羞怯，往往是单独或成对活动，多在林下灌丛中或地上觅食。 在内蒙古、北京、贵州、山东、浙江等地都有我们宝兴歌东的身影。我们一般栖息在海拔1200米到3500米的树林里，大约在每年的五月中旬会来到北京。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一直到十月份，我们就要飞往南方越冬了。年复一年的迁徙，我们也见证了很多地方的历史变迁。比如大兴区从单一农耕对我们动物生存环境的挤占，到如今打造特色生态农业，我们越来越喜欢这儿了。如果您也想了解农耕文化的古往今来，大兴区有一个中华耕织文化园，环境优美又有文化内涵，不妨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中华耕织文化园坐落在大兴区安定镇乡村游览观光大道南侧，院内苍松翠柏，繁花绿草，是大兴区唯一的以耕织为主题的园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承载着悠久文明的正是农耕文化。中华耕织文化园园区包括男耕女织博物馆、农场院、五谷种植园、老北京风情街、民俗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大厅六大展区。 置身于中华耕织文化园，仿佛进入了远古的农耕时代。偌大的文化园布满了耕田的农具、市井生活的居家用品、各个行业的原始工具，依稀可辨剃头的挑子、做鞋的撑子、曾用于粮店的称米的斗、掉了猪的算盘，还有那悠闲的牛马，一幅原始的农耕图景。 最亲切的还是老北京民俗街，主要包括坐谷、行商两部分。坐谷是指那些有店铺的商家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行商是指以前走街串巷吆喝着做买卖的商人。在这里还有被尘埃覆盖的旧式钟表、各式家具、通讯设备，这些被弃置却留有历史痕迹的工具，似乎都在无声地告诉人们过去的年代曾经的故事。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誉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